乔家回到暴风那儿的时候已经快要凌晨了，他是真的开车兜风了一夜，行车记录上显示他的车从头到尾都没有停过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暴风竟然等他到凌晨，车刚停好就有人来找他去见老大，乔家一肚子脏话只能憋回去。其实他耗这么久就是因为不想直接面对暴风，偏偏就是躲不过，阴魂不散。乔家来到暴风跟前的时候，半边脑子都在疼。暴风正在喝酒，看见乔家走进来，示意身边的人给他也倒了一杯，结果乔家只是挥挥手， 晕车了，想吐。 听说你车技不错，还会晕车？ 以前不晕，现在老了，身体扛不住了。 其实这段时间，乔家自己也觉得身体情况远比以前差多了，接连受伤挨刀子，住院几趟折腾下来，铁打的也受不住。不过这点上，郭林应该比他惨。乔家拧开一瓶矿泉水，倒头灌了几口，然后随手擦了一把嘴。 我看这个千叶比较想跟你谈，我都说了我做不了主。 他开的条件是什么？ 乔家用眼皮盖住了自己的视线，刻意避开了暴风的审视，但是避得了一时也避不开一世，最终他还是只能咬着后槽牙开口。 他想办了少东，要我们对他女儿下手。 少奇啊。 乔家明知道锅躲不掉，但下意识还是想避开。他一瓶水喝完，空瓶随手丢在旁边。 我先去睡了。 结果人刚站起来，暴风就在他身后追了一句。 少奇的事儿就交给你吧。 背对着暴风的男人身形一顿，咬了咬牙，最后回过头看了暴风一眼。 这事办完就该进主题了吧。 暴风笑了一下。 你比我还急啊。杜子平那边的进度怎么样了？ 随时准备开工。 让他准备吧，听我的意思。 乔家点点头，最后留给暴风的话是， 少奇那边我只需要三天。 而暴风则是对着面前的酒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然而回到房间的乔家根本没睡，他在床上颠来倒去折腾半天，最后干脆坐起来，从柜子里搬出了所有的酒，也不管是白的红的还是啤酒，反正混了个乱七八糟，然后疯了似的往嘴里灌。他一辈子没试过几次这么被人牵着鼻子走，而且是毫无还手的余地。不绑少奇，千叶跟暴风之间的联盟不稳固，郭林想要的机会就迟迟不会出现。但是绑了少奇，事情收尾的时候他难逃入罪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他没记错，少奇这个名字他在郭林那里是听到过的。 妈的，你郭林的相好怎么就这么多？不是大学同学就是前女友，这一群人没地儿待了是吗？非得扎堆在一起。 乔家越想越烦，心烦就只能喝酒。烈酒入喉，一路如刀子一样灌进胃里。本来就没怎么吃东西的乔家根本扛不住这种刺激，跌跌撞撞又冲到浴室去吐。他不懂，只是想活着而已，怎么就这么难？夜幕下，浴缸边的乔家身边散乱着各种酒瓶，淋浴的龙头也被他打开了，半冲着他的身体。最后是怎么失去意识的，他自己也都记不太清楚了。不过他做了个梦，梦里他竟然真的跟郭林开了个米粉店，他在前台收钱，郭林在后面做米粉。店里一共也没几只鸟，嘴里骂骂咧咧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，还有些穿着学生校服的小屁孩，一边吃一边偷偷摸摸还得顺走点辣酱。乔家不太会算账，每天打烊以后都是郭林对账，一边对账一边骂他败家，就没有一天的账是能对上的。但是乔家惦记的全是白天又有哪几个大姐逮着功夫就往后厨瞄了。从他们开店第一天起，就有无数的大姐要来给郭林介绍自己的侄女、外甥女儿、同事小姑子，搞得乔家一肚子抱怨。 我就奇了怪了，我这么大个人戳在旁边喘气都瞎吗？ 再来我就往米粉里加料，撒半斤白面，毒死他。 然后那个时候，郭林就会一脸不爽地踹他一脚，把他拖上二层阁楼，去干点没羞没臊又爱风化的不良行径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多好。醉瘫在地上的乔家，嘴角挂着笑容，三分幸福，七分自嘲。为什么哪怕是在梦里，他都清醒地知道这一天不会到来？不是说梦都是带着真实感的东西吗？而乔家酩酊大醉的时候，郭林正在用很变态的方式补液，他体内的药剂必须尽快代谢掉，所以孙鹏找了医护过来帮郭林尽快恢复体力。可惜就算那边已经竭尽全力，郭林还是觉得不够快，他满脑子都是那件校服，浑身上下都在抖。孙鹏看着他的样子皱起眉， 你现在心急也没用，人应该暂时还是安全的，这消息被散出来主要是为了对付乔家的。 他知道了吗？ 应该还没有，暴风不会让这个消息到他跟前。我把拿着衣服的人扣了，一会儿就能带过来。 大概知道是谁干的。 我没问出来，为了留条线，人也不敢弄死。这方面你应该是专家，所以才来找你。 孙鹏不是没有审人的手段，但是他用的办法很容易断线索。事情如果不是关乎乔简的生死，他也不至于这么投鼠忌器。乔家心里把这个弟弟看成命根子，孙鹏也是头一次做事这么多的顾虑。郭林大概猜出来，这个时候会对乔家下手的不是少东就是暴风的人。但是说不通啊，如果是暴风的人，没有必要找人散信息，大可名正言顺直接找上乔家威胁。况且暴风应该很清楚乔家的脾气，悬着一把刀比刀子直接落下来要有用。乔家现在还有利用价值，他这是自找麻烦。如果不是暴风，那就是少东的人，但是也有一些说不通的地方。郭林脑子里飞快地转了所有可能性，想得头都有点疼。他忍不住弯下腰抵住额头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现在这种时候越急越无事，他没有资本浪费时间。因为肌无力而颤抖的双手在眼前摊开，郭林咬着后牙才能把心口涌上的那股无力感压下去。从脱掉警察这身制服，他一直努力在压抑后悔这种情绪，毕竟已经发生过的事儿无法挽回，除了面对也没其他办法。但是这一刻他认真的在后悔，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是个警察了。如果还是，最起码他还多一条路能走。现在他甚至不能报警，警方的调查程序他太清楚，一旦警方介入，第一时间就是从乔简的社会关系入手，到时候乔家不可避免的会被牵扯其中。如果他知道乔简出事儿，郭林甚至不敢去想这家伙会做出多疯的事儿。当年他去找黑狗玩命的情景，郭林都还历历在目。而在那之前，他最先要搞清楚的是乔简到底在哪儿。乔家醒过来的时候，整个头都要疼炸了，他几乎是从浴缸里爬出来的，只是一个简单抬头的动作都能让他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忍着阵吐一样的频率挣扎着起来，乔家晃晃悠悠地蹭到浴室门口，然后闭着眼睛又等了一会儿眩晕感，才有力气走到客厅，挣扎着拿起电话。 喂。 声音哑的就跟废了一样。乔家闭着眼睛，手一直使劲捏着眉心，浑身都是冷汗的感觉，很不舒服。但是他现在连洗澡的力气都没了。电话那边是暴风， 你过来一下，我给你介绍几个人。 乔家听完这句话，不耐烦地把手机扔到旁边，然后翻过身仰面靠在床边，心口那股憋着的烦闷一点都没有因为一夜的放纵而有所舒缓。估计在搞死暴风这个混蛋之前都没希望了。自嘲地冷笑了一下，乔家缓过劲儿，才慢慢吞吞地起身换了套衣服。他浑身的酒气也不打算遮掩，就这么一步三晃地走出了房间。